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，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于参谋的一番话似乎有点没头没脑，陶阳子却听得明白。他依然想着，他是瑞宗府的骑士了，和天琴一样了。陶阳子想到了任丘，想到任丘会高兴，会答应他成一个家。于参谋接着说，按你的棋力进瑞宗府当骑士是对的，听说你还在西院里做杂事，既然成了瑞宗府的人，就不要再去做低层的事儿了，当然在中原里走动走动，下指导棋身价还算高一些。总之瑞总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说起来瑞宗府的人做那些低层的事儿，与瑞总的面子不好看。你要去西院，就订一张票，让西院送来，也只需一句话。听于参谋的话，陶阳子本想回说，自己已喜欢在戏院里做事听戏，只是想到刚才于参谋谈心性一说，让他有所觉悟，觉得不该气盛顺性，也就点头应了。于参谋站起身来，走到拐角的窗前，陶阳子起身跟着去。那边的桌面上的棋盘上摆着一个棋局，只一眼便知是自己与西南王走的那一盘激战到一半的棋局。于参谋看着棋局说，我也喜欢棋，所以瑞宗府与骑士的交往都由我来主持，你与西南王的这半盘棋会流传下去，是半局棋的名局，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有残缺美，智慧的棋局也是一种美啊。于参谋说起棋来头头是道，他指点着棋盘上搏杀到最后的一颗子说，哼，偏偏就在这档口断了，其实黑棋在这里已走不好了，虽然你有力量走下去，但盘面的主动不在你手里，何不跳开来，你执黑会有缠绕的毛病，走白棋就好得多。于参谋从棋盒里拿出一颗白子，在另一角走了一步星位。陶阳子后来曾与西南王在小巷楼上续走的棋，陶阳子第一步走的 也正是这个位置，只是高了一线，看来还有点依恋不舍于那片纠缠的棋局。余参谋摆的这一子更显得超越，有着自然平和的境界。陶阳子想，与西南王续下了棋，西南王会不会告诉了余参谋呢？像余参谋这种推心置腹让人吐露的能力，但他们两人续棋的事儿没有别人知道，西南王又怎么会把自己输棋的事张扬出来呢？余参谋见陶阳子的神色，笑了一笑，伸手把棋盘上的棋撸了，再一步步地复出来，复得很熟，像是他走过的棋一样，又像是复过无数次，烂熟于心了。他复几步停一停，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变化，指出也许走哪一步会更好些，这也正是陶阳子无数次复盘时想到过的。余参谋说的另有几招还是陶阳子没想到的，其中一两招更有意趣。虽然说一步棋变化开去就等于下另一盘棋了，但这变化都在棋理之中，是可谈的。想来瑞总府里的棋士多，还有陶阳子不了解的高手，他们一起复盘研究，什么变化都可能谈透。但余参谋谈着的时候，那判断完全是他个人的，完全透现出世事洞察般的高度，完全不像是复述。陶阳子像听着一个高手的分析，让他心服，且不敢有半点小觑。陶阳子说，余参谋真是高手。余参谋摆摆手说，哼，什么高手，就会说些盘外话吧。这哪是盘外话呢？我看中你这人，就是你不会说官话。不过听你这几句话，我也觉得你在说官话了。啊，我还不懂什么是官话。官话是什么？也就是场面上的客套虚假话罢了。在官场里的人免不了这一套，其实棋场一旦成位也如官场一样，有利有名之处便生虚假客套，日后你在这里面厮混久了也难保不说。陶阳子说，我只是说的实话。哼，没有说过一句假话。陶阳子很难点头，想到与任丘说话时他就没有提到梅若云。余参谋拍拍陶阳子的肩说，你这么一犹豫，我倒是相信你是不会说假话的，起码不到紧要时不说。陶阳子觉得余参谋很像个小通人事的人，与任师傅相比是另一层的通透。余参谋是入世的，而任师傅是出世的。人世是一面镜子，照着人的内心，往往入世的有时表现着出世，出世的也往往表现着入世。如果说实话是白，说假话是黑，黑白在心里各有多少分量？余参谋说一声， 常来研究会走走。说完便走了。这时花红从旁边房间里出来，花红告诉还有点愣愣的陶阳子，说陶阳子已是研究会的骑士，骑士的活动在这里，骑士的酬金都在月头上拿，也就是三天以后。陶阳子觉得还是有点无法相信，他就这样成了瑞总府的骑士。原以为会有什么比较郑重的仪式，起码由瑞总来宣布的，可他连瑞总的面儿也没有见着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去辞了戏院的差事，站在包厢一角的阶梯上朝空空的戏台看，这平时看惯了的戏台仿佛还有着陌生感，眼里的感觉与心里的感觉色彩是不一样的。李管事对他说，我知道你是不会做长的。陶阳子说，我真的习惯了在这里做事听戏。没事你就来吧，不要你的戏票，不过只能站着看。 哦，我会来，现在我听到戏台上锣鼓一敲就会兴奋。 是啊，除了戏忘，忘不了戏，忘不了角儿们的唱腔，他妈的真是好，真是有味道。其实人生社会也是戏。陶阳子离开戏院便常去围棋研究会，这条宽街的独特处就是街边上挂着不少研究会的牌子，有书法研究会、文学研究会，还有美术研究会，这些民间的研究会还显热闹，里面有谈文说诗的，有评话论字的，有的还伴着吹拉弹唱。只有围棋研究会的楼里静静的，这些研究会的人互有交往，琴棋书画相通嘛，都是雅士所为。骑士海神算便画得一手好画，并不输于美术研究会里的画室。陶阳子进过文学研究会的门，在楼厅里几个文士正站着议着诗中的平仄，什么平平仄仄平仄仄。陶阳子对诗还是有兴趣的，那一次在苏城中学，他与梅若云一起去听诗歌朗诵，还谈过新旧诗问题。可是这里的文士只顾讲些让他气闷的平仄，虽然文学研究会没人看门，游人出进，但也没有人招呼陌生人。陶阳子坐一会儿便出了门，他觉得自己太不会交际了，像天琴出进在各种场合，他并没有什么文化的，却似乎融合在所有的社会场合中。陶阳子走进围棋研究会的楼里，看到花红正独自坐在棋室里拉二胡，胡琴声悠悠长长，仿佛一片旷野中流动的风 在苗叶尖上漂浮着，游去无尽的远处。这些年，陶阳子在戏院里听的都是姬乐的惊呼声，而花红的这把二胡让陶阳子感觉到乡村的幽静。在众多乐器中，陶阳子还是喜欢二胡，那悠悠的乐声如泣如诉。任师傅也拉二胡，但任师傅评说二胡天生有一种哀怨的调子，是不入品的。陶阳子却觉得胡琴的乐声有着乡村人的叹息，而花红拉奏出来更显得清越，像是热闹过后的清越。陶阳子就坐在花红对面，听他悠悠地拉着。花红的身子坐得很正，与胡琴一般直直的。陶阳子总见戏台上京胡演奏者的身子弯曲起来，随着手臂拉动，幅度夸张地摇晃着，而花红的身子几乎不动，但陶阳子能感觉着乐声中花红的内心在颤抖，就如自己下棋吃子前的那点紧张。有时花红起身给他倒了一杯茶，又坐下来自拉着，花红一点没有寂寞的感觉，静静地守着这一片空空落落的楼房。琴声偶尔变了一变，调子带点轻快，仿佛诉着他过去的青春色彩。陶阳子想着，他有没有家，有没有孩子，他与余参谋什么关系，他怎么会情愿待在这个空院里呢？这天花红放下二胡说，你没去瑞宗府领酬金？陶阳子想起花红那天说三日后领酬金，只是他以为会在这里领，没想到要去瑞宗府。花红说去吧。陶阳子说，你不去吗？骑士的酬金象征着瑞总的恩赐，我嘛，一个旧日的戏子还轮不到瑞总恩赐，有下面的人恩赐就够了。花红说来声调如平时一般安静，并无自嘲的感觉。陶阳子出院来还听着里面缓缓的如一点没有隔断的二胡乐声。陶阳子在瑞总府的账房里领了第一笔酬金，出来的时候见到了元清，这孩子站在房门口明显是等他。这孩子与他的关系不同于其他骑士，其他骑士看陶阳子都只是点点头，他们知道他也是骑士了，这一点头招呼含着一点同道人的味道。元清问陶阳子，你拿了多少？陶阳子摊开手中的20块大洋，大洋被他的手握得暖暖的，他还是第一次一下子拿到这么多的钱。你和我一样是三等。陶阳子这才想起瑞宗府的骑士有等级，自己刚来拿三等就不错了，这些钱比他过去一年卖报赚的还要多呢。不过三等二等一等 都是瑞总定的，看来并非按时间定等级。元清年纪虽小，来的时间却不少了，那么又是按什么定的呢？元清拉着陶阳子说：哎，走走走，我们去下一盘。元清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着：总想要和你对一盘，和你下棋有劲儿。这里的人都不和我下，可能认为我是三等，与我下输了丢脸。我看他们不比你下得好，我就认为你下得好。走到院门口，见几个骑士在那里站着，海神算笑着朝陶阳子抬抬手，陶阳子暂停下来，也还以一笑。那边方天琴靠着柱子站着，朝他点点头，陶阳子也点头示意。北平来的棋手朱明笑着说：这下元清小霸王找到对手了。陶阳子一眼看去，在朱明身边站着的是广州来的田申和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陶阳子发现西南王不在，不知道西南王去哪里了。他喜欢这个杀棋强的棋手，很想再和他杀一盘的。西南王走了，是回了西南老家。田申和看到陶阳子有点不高兴，他平时总与西南王为伴，相交甚好，他认定是陶阳子损了西南王的脸面，顶了西南王的位置。北平的朱明却挺高兴，他与西南王关系不和，两人对局过几次，各自不服，有时话中不免有斗气的成分，一段时间面和心不和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然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于参谋严肃地告诉众棋手，他们即将迎战日本棋手，不能丢中国人的脸，大家倍感压力。陶阳子到梅若云家邀请他一同吃饭，梅若云会答应吗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